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系继续哥罗西书嘅第五讲，讲题系生根和建造，经文系二章嘅六至七节。今日我哋只系睇两节嘅圣经。使徒保罗佢对于哥罗西教会受到嗰个嘅异端，或者系嗰种嘅世俗嘅哲学思想冲击嘅时候，他在第一章很详细的来到是叙述基督是有绝对的尊贵荣耀，以及宇宙万物都是藉着他来到去创造。他在当中，保罗在当中也是很强调耶稣基督那种的超越一切的创造性。然后第二章一至五节，保罗亦都是鼓励信徒，鼓励教会，就是说要在基督里面来到是合一，要彼此的激励，更加要是注重传福音。而今日这个的六至七节是勉励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来到去生根建造。我从这个的亚省 Alberta 来到温哥华作传道人大概有九年多的时间。你估我落到来温哥华其中一样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年的春季夏季，我再不需要到去割草剪草剪树枝除虫，或者是喷那些农药等等。但我自己肯定不是一个是懂得欣赏那些的花草树木的人，我只是一个粗人。因此觉得其实做这些的 gardening， 这些的是或者叫园艺，要顾这个的前院后院，真的是做到怕。但是温哥华因为我是住那些叫镇屋，那些 townhouse，就不再需要理会究竟是前院或者后院那些的花草树木是怎样。因为呢有人会打你。为什么有人会打你呢？因为给了每个月那些的管理费。对于我来讲是悭很多的时间。记得在亚省每年要除那些的是野花野草真的很辛苦。因为不少时候呢就是说那些的野花野草它们的根是其实种得很深，你要呢是花很大的气力才可以是拔它们出来。我都领略到那个的根基扎实的时候，你其实想拔它出来都不容易。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保罗提醒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筑在基督里面，这样才是稳固，不太容易是被动摇。今天在加拿大，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要面对社会洪流的冲击和挑战。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不会被击倒，不会被淹没呢？在那个软弱当中，我们怎样仍然可以站立得稳呢？究竟我们的信仰要建筑在哪种的根基上面呢？很多时候你和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都很想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不容易，成日都觉得是很困难。虽然是经常在这些的传播媒介又好，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又好，他们都有美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是想去见证的时候，我们又发觉真的很困难，我们很难是找到一些的见证来到去讲，他们可以见证和神的关系是很好，以致在各方面是蒙恩。 而只是感恩。盼望今日的信息俾到我哋有指引，我哋点样可以立好属灵的根基，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基督徒。主席 Peter 刚才帮我哋系用和合本系读出六同埋七节，新译本又系点样写呢？新译本话：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固，满有感谢的心。第六节话俾我哋知，原来信咗耶稣之后嗰、那个嘅生活啊，神系对我哋有要求㗎喎、哦。冇错，我哋信耶稣系完全系靠神嘅恩典啊，我哋称为唯独恩典啊。你只要系真心嚟到去接受相信，而你唔需要再付出任何嘅或者系其他嘅代价，先至可以得着救恩。你唔需要做其他任何嘅事情，都可以得着救恩。但系信主之后，我哋嘅生活，圣经原来对我哋系有期望嘅。可能有少部分嘅基督徒都有错误嘅观念。信耶稣就得啦，唔需要再做任何嘅事情。正所谓就系货银两核，完成交易之后，我就照翻我旧有嘅方式嚟到去生活。原来圣经里边话唔系咁样，呢度话第六节话咧，接受耶稣信主之后，就要学习耶稣的样式，遵照他的说话来到去生活。即是说主耶稣怎样爱人，我们就怎样爱人。耶稣是怎样顺服神，我们又怎样顺服基督。耶稣是怎样怜悯有需要的人，我们又照样关怀怜悯有需要的人。在第七节这样说，按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的心。就是信主之后要将我们的根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在这里第七节是有四个的条件是立好我们的根基，这四个条件就是扎根、建造、信心坚固和满有感谢的心。第一，扎根。在温哥华，每年我相信都有是一次或者两次是吹强风的。通常在那个强风过后，市面上不少的树木都会是被吹冧了。而这些被吹冧了的树木，小部分原来呢他们又粗壮又高大的。但是问题就是树的根是不够深，所以大风一吹他们就吹冧了。平安堂不少的弟兄姊妹都是从香港或者是中国是移民来到加拿大，包括我自己。移民初期，你会发觉无论在思想、在习惯、在价值观的里面，都仍然是依循回我们旧有的模式。即是说是跟回我们香港人、中国人那一套。要一段日子呢，然后才可以投入到主流社会。工作方式也都需要一段的时间才可以融入在本地的文化之中。特别 初初移民的时候，如果你去到银行做一些转数啊、提款啊，又或者你去超级市场买嘢，到找数的时候，找数排队啊，你发觉都不知点解佢哋点解搞咁耐嘅，真系想话咧，等我嚟，我嚟就快手好多。我哋觉得本地人咧做嘢好慢，又唔得醒，因为咧我哋仲系仍然系嗰个嘅根系未曾系移植到加拿大。我哋用翻我哋旧有嗰个嘅思维。同样道理，而家我哋信咗耶稣，我哋就将以前信主之前，包括我哋嘅思想、行事为人、生活态度等等各方面，要移植到去神嘅国度。我咁讲嘅时候，你就明白点解我哋信咗耶稣之后，好似冇乜特别改变嘅。点解好似我仍然都系贪爱世俗，我冇力量系行出圣经里面嘅教训呢？因为我哋嘅根仍然系停留喺以前嘅地方，即系未信主之前嗰个嘅模式，我哋仲未移植过嚟。所以圣经就提醒我哋，我哋已经移民咗，成为天国嘅子民噶啦。我哋要将原本嘅根系转移到、移植到耶稣基督嘅身上，然后喺耶稣嘅里面嚟到系扎根，喺耶稣基督里面嚟到扎根，就系喺里面就系 in Christ。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写信啊，或者系一啲嘅电邮啊，我哋都系称呼我哋 in Christ， 我哋喺主里面。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如果你移植咗你嘅根去主耶稣嘅时候，咁我哋点样嚟到睇人生？我哋去做一啲嘅抉择，或者系处理优先次序嘅时候，就不再像从前一样，我哋会自然系去做神眼中看为好、神眼中看为正嘅事。另一方面，因为敬畏神，亦都好自然，一啲诡诈嘅事啊，讲大话或者系呃人，其他嘅罪恶，我哋就唔去做。所以每一次我哋翻到教会敬拜，或者喺网上嚟都系敬拜，好似而家咁样样，我哋嘅属灵嗰个嘅根就会系扎深一啲。每次我哋向神嚟到专心祷告，我哋嘅根又会系扎实一啲。每次我哋翻团契，我哋同弟兄姊妹彼此激励扶持，我哋嘅根又会系扎深一啲。每一次我哋为咗讨神嘅喜悦，我哋放弃一啲坏习惯，嗰个根又会扎深一啲。大家清楚嘛？这个就系喺耶稣基督里面扎根嘅意思。第二样形容信徒成长嘅过程就系建造。圣经唔单单叫我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扎根，因为扎根的意思就是往下那个的意思。我们更加要是往上来到是成长。圣经就是用建造这个字眼来到去形容，去往上来到是成长。你应该呢是在教会里面听过，就是说往下扎根就往上结果呢句说话。因为好多时候讲到啦，或者系主日学啦，或者团契啦，又甚至乎喺教会嘅主题，好多时候都会用到呢八个字。往下扎根 刚才讲到就是扎根于基督身上。但同一时间我们又要去向上来到去建筑，即是说信徒的灵性就好像一个工程，是起房屋这样不断地在耶稣的根基上面来到去建筑。建造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都知道你应该是 在一些的工程里面看到，很多时候不是说一个工程是三五七日就可以完成。人，我们那个人生，我们那个生命的建造亦都不会是三五七日就可以改变过来。我们不是说信了主之后就即刻可以是脱胎换骨，人家看到你就觉得你完全不同了，哇，看到你好像整块面就好像发光那样，整个圣人一样，不会是那么我们叫 dramatic， 不会是那么戏剧性的。我们的生命被建造是需要时间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断的来到去更新改变我们。以前犯罪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现在犯罪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种的罪疚感，因为你信主那一刻圣灵就已经住在你的内心提醒你，你说我都没有偷呃拐骗，所以信主之后我都不会有罪疚感。若果你信了耶稣，你对罪的观念仍然只是停留在偷呃拐骗那个层面里面，那你的信仰就是肤浅。只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去消灭圣灵的感动，你肯顺服圣灵的带领，就能够产生那个属灵的果子。什么叫做果子呢？就是你的特性。你的特性是慢慢浮现了在你生命当中。往上结果或者是往上建造，就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断不断是结出来。圣灵的果子有哪九样啊？大家应该很熟悉。那九样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平这个的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弟兄姊妹，你信耶稣到现在，其实你可以试下用这九样的性质来到去评估一下，有没有见到哪一方面是会不同了呢？你以前可能做人 是很刻薄的，但现在会不会对人你又觉得你会有那种的恩慈呢？以前你成日都是愁眉苦面的，会不会现在你是流露出有喜乐呢？我希望你是有所改变，不要告诉我你信主前和信主后其实都是同一个人，九样东西都没有任何改变。你更加不要吓我，就是说呢我信主之后还差过信主以前。但我们不单止我们要自己，我们往下扎根往上结果，你亦都要帮助你屋企的小朋友、大朋友、你的孙仔孙女，帮助他们那个生命是植根于基督，然后不断的建造他们。上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约书亚团的周末当中，我们彼此就谈论到养儿育女的问题。每一对父母 无论你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当我们的仔女出世之后，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儿女都会有期望，都会有梦想。就是多数我们期望自己的仔女怎样可以开心快乐，怎样可以健健康康的成长。不是要他们是将来怎样才华，那种的横日，不是说要他是家财万贯一世无忧。不是这些，但是会期望甚至乎渴望小朋友可以是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有正确的人生和道德价值观。我们不会受社会那种不良的风气所影响。其实这个要求不是太过分啫。若果我们更加熟龄那种讲法，就是说呢，希望我们的仔女就是说有良好的品格行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尽量做一个叫做荣神益人的人，不会受到那个的歪风来到去是荼毒。这种的期望也都是很自然。在讨论当中，约书亚的团友是很多的年轻的夫妇，他们作为父母，他们很认同。认同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是虚拟和现实混杂的世界里面。各方面不同的资讯图像都是无孔不入，随时可以登堂入室。电脑、手机、iPad 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无边际的世界，可以同世界无边际的领域我们建立多边的关系。各方面的资讯有时候我们都很难去确定究竟是真还是假。一个不小心，这些的资讯错误的价值观都可能毒害着我们下一代那个的身心灵。作为父母，可能在某一程度上面，或者我们用一些现代的科技，是有方法或者技术去防止这些的资讯来到入到屋企里面。但是你有张良计，就他有过墙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其实都很聪明，他们一样有方法和我们作为父母来到是扭尽六壬。有阵时真是防不胜防。我自己作为父母过来人，但在当中，其实在那里，在当中，在团契分享，我都不敢讲那么多，因为我两个仔女已经长大成人。出昔日他们的成长、生活那种的生活的习惯、环境，是跟今日是截然不同。无可否认，年轻的一代的夫妇，今日所面对的挑战是比以前是大很多。今日你发觉，当你想是给一些正能量你的仔女的时候，例如你鼓励他们，又例如你肯定他们，但是这些 的正能量其实都不及在网络里面他的 friend 那么有效。若果仔女他去 post 了一幅相出来，哇，如果没有一百几十个 like， 又或者没有一千几百个 like， 他就觉得呢，哎呀，没晒自信心。无论你怎去劝他，你怎去开解他，他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的样貌、身材各方面都出了问题，都不吸引。虽然时代改变，环境改变，但我的分享仍然都是一句，就是我们尽可能将子女带回去神那里。因为唯有神才可以将我们所宝贝的小朋友导入正途。 昔日我同师母对于栽培两个儿女，塑造佢哋嘅灵性品格或者系志向，我哋冇把握。就算你睇书，你上堂，你掌握几多嘅儿童心理学，你晓得嗰啲嘅养儿妙法，都冇把握。因为每一个成长中嘅小朋友，佢哋嘅生活环境、个性品格、佢哋朋辈嘅选择等等，有太多系我哋作为父母唔能够控制嘅因素。我作为父母，我唯有系将小朋友带翻去呢一位创造佢生命，亦都系统管万有嘅主嘅面前，佢先至系我哋嘅倚靠，唔系呢啲嘅课本，唔系呢啲嘅技巧。讲到今日嘅主题，生根和建造嘅时候，同样亦都系应用喺养育孩子身上，就系生根于我哋所持守嘅信仰，呢个就系往下扎根。但点样能够往上结果呢？就系你要同小朋友一起来到去读神的说话，你要同佢一起嘅祈祷，你甚至乎有呢一个嘅系家庭崇拜，你亦都要以身作则。啊，呢一啲其实就系建造小朋友嘅生命。小朋友每个礼拜佢翻两个钟头教会，呢两个钟头其实只系占成个礼拜嘅时间 1.2%， 连2% 都唔够。而家都翻唔到教会，咁啊净系靠网络就更加系大打折扣。若果我哋屋企嘅里边，我哋冇适当嘅家庭宗教教育，父母唔系用神嘅说话嚟做无造小朋友嘅话，小朋友就好容易系随波逐流。相反，若果知道我哋嘅责任就系照住神嘅心意去培育下一代，喺家中我哋成为一个基督化嘅家庭，我哋恳切嘅为孩子嚟到系祈祷。若果咁做嘅时候，相信就算系浪子，都指望佢有回头嘅一日，可以接受神嘅引导同埋福气。第三方面就系喺耶稣基督里边，要信心坚定，信心坚定。当讲到信心的时候，这个题目起码可以讲几堂。当然现在我一定要是尽量来到去简化。我以前觉得，其实我以前觉得就是说，在加拿大的生活其实我们很安定，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宽敞，社会的福利保障也都是足够，信仰有自由，没有任何的压迫，所以信心其实是很难是被考验。但自从这个新冠病毒之后，想法又有多少的改变？可能对部分人来讲，这个的疫情是会产生那个信仰问题，会有信心的危机。因为这个的疫症可能令到我们是面临失业，我们经济也都会拮据，我们精神情绪 又或者出现问题，又或者是仔女要在家的里面来到上堂，自己又要 home office， 成家人或者是主要的家庭成员长时间在家里面来到相处，而产生各方面的摩擦。生活上面往往因为这些的改变而产生这个信心的危机，这些的问题。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些的问题我们要去面对。但仍然都是那一句，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神所容许。祂是创造天地的主，祂的智慧、祂的意念高过我们不知几多倍。我们要确认，确认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所拣选。我们确认主耶稣爱我是必然爱到底。在商界或者在投资界有一句的俗语，就叫做是止这个的止蚀盘，或者是叫做 cut loss。 这个的止蚀盘，其实我作为基督徒都要学习怎样来到去 cut loss 止蚀。若果我和太太是为了一个问题而有不同的意见，产生摩擦，那我们两个人就要将个问题就是局限于这一部分。我们千祈就不要无限量的放大，我们不要上纲上线，甚至乎我们怀疑到当初究竟是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识错了呢？一个问题会不会我们就怀疑到我和对方结婚这个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是不是我选择错误呢？但我们千祈不要去到那么尽，只是一个不同意见的问题，哇，竟然可以动摇我们20年、30年前那个婚姻的决定。同样今日一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我们不喜欢，因为影响我们的生活，例如我没有了这一份的工作，我的经济是出现问题，又例如我的健康是每况愈下，又或者我今次的投资蚀了很多钱。当然这些事情都会带给我们是有困扰，是不开心，但我们要学会止蚀 cut loss。 我们千祈不要因为我们失去一份工，我们就不回教会，我们就不敬拜神，我们连弟兄姊妹可能已经相识了几十年的我们都不见，连牧师打电话去我都不听。我们不用这样而已，没了一样东西就判了撇了吗？不需要说要止蚀，就是这件事情，这件我不喜欢的事情，我不明白神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甚至乎你埋怨神为什么安排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但不要动摇我这么多年对神的信念。不会一件的事情将差不多10年、20年、30年神对我的眷顾、对我的恩惠、对我的带领一次过铲晒。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哋永远要保持对神嘅信心。今日我哋所相信嘅神系一位赐平安嘅神。耶利米书29:11咁话：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呢位神又点会整蛊我哋呢？特别罗马书嘅8:31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慰。圣经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英文就更加清楚，就是 God is for us, who is against us? 如果我译得是比较通俗一点呢，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若果神撑我，就没有人能够动到我。若果神撑我，就没有人没有东西可以动到我。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念来的。我们千祈不要失去这个的信念。真的哦。若果宇宙的神是作我们的保障，我们还怕什么呢？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比神更加的强，更加的大呢？很快来到最后一点，就是满有感谢的心。满有感谢的心。记住，今天你和我所拥有的一切，一分一毫，我们的屋，我们的车，我们的儿女，而一切都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做到什么而得到。当然你可以说，我勤力嘛，我搏命做工嘛，所以今天我就有这些一切咯，我就有这些的物质咯。但是不要忘记，谁给你健康以致你可以工作，可以赚取养生？谁给你平顺以致你没有任何的意外？因此你和我都不要骄傲，我们要对神常存感谢的心，感谢这位神。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信主之后我们有四方面我们要去实践。这四方面就是：第一，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二，就是主耶稣的在主耶稣的根基上面，我们要不断的成长，这个就是建造；第三，就是无论任何的环境，对神的信心要坚定不移；最后第四，就是凡事欢欢喜喜的学习感恩，感谢神。我们一起祈祷。感谢主，藉着你的说话给我们有提醒，有帮助，在人生当中给到我们有指示，有方向。求主都是赐我们力量，不是单单听到，但是可以行道。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回应诗歌是信靠信服。这首诗歌其实都给到我们有很多的提醒。